前头可战，我是貂蝉， 我是风四娘。 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好吃的、啊。 对， 今天啊，貂蝉是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了，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说过粥。 对。 嗯，一说到粥，大家可能一想到的是小米粥、白米粥，包括玉米粥、 八宝粥、皮蛋瘦肉粥、 小碴子粥。而皮蛋瘦肉粥是近几年才火，以前是没有的。对，以前只有吃过一些，比如说，红豆粥、绿豆粥，都是一些，加过， 加工后， 对，加工后红豆有绿豆的。那么今天呀、给大家推荐一下，一些粥，像近几年火的什么海鲜粥。 对， 排骨冬瓜粥，鸡肉粥，等等等等，一些粥是太火了。而且说这个粥啊，已经不仅仅是粮食的问题了，更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啊。 对， 而且比如说绿豆粥可以消暑，像这个海鲜粥啊，包括像这个什么猪肉排骨粥啊，都可以给人带来一些好处，让你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好。 对， 说啊，中国的粥文化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呢，粥的踪影伴随着始终。关于粥的文字啊，最早是见于《周书》，皇帝始烹谷为粥。中国的粥在4000年前啊，主要为食用，在2500年前呢，始作药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有西汉名医淳公义用火蕲粥治齐王病。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有描述说：“桂枝汤，服以虚余。”绰热稀粥一生余，以助药力，便是有力作证。这也说明粥可以用作药用。 对， 进入中古时期，粥的功能更有将食用药用高度融合，进入了带有人文色彩的养生层次。哎呀，提升了一个档次啊，不得了了！ 不光能解决饥饿了， 对啊。所以说呢，可见粥与中国人的关系啊，正像粥本身一样，稠黏。黏密相濡以沫，粥作为一种传统食品啊，在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可是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对啊，现在很多人也是特别喜欢在早上的时候喝一些小米粥、喝碗粥来养胃。 对， 比如说在生病的时候，不愿意吃饭的时候，也愿意来喝一碗粥。 对， 对吧？ 很清淡。 那么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喝什么粥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告诉貂蝉，或者说你会做哪一种粥呢？你最拿手的粥是哪一道呢？都可以来告诉貂蝉。那么这时间，如果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先通客栈”来告诉貂蝉。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我们听到这首歌啊，来自李坑的《窗外》。 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也曾想悄悄地叫你出来，想一想你的美丽，我的平凡，一次次默默走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想你的影子多么可爱，悄悄地爱过你。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

客栈， 仙童客栈， 仙童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仙童客栈开门喽！ 首超动感的歌啊，来自郭富城演唱的《动起来》。这里是仙童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中国的美食蕴含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啊各民族各阶层的饮食情况和习俗，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各自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美食。 嗯， 粥呢一直都是中国人最钟爱的一种美食之一，每一道粥品都可以达到味道鲜美、营养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而且喝粥呢还能达到滋养肠胃，又不会增加肠胃消化系统的负担。 嗯， 所以说呢，天气很热嘛，对吧？ 对， 说很多人都不愿意 吃 东西，吃不下，那就喝碗粥吧。 对啊， 而且这些年呀，各种各样的粥呢也是这个、 流行， 对 对 对，非常流行。那么我介绍的这一家店呀，可以说是特别的火。 嗯， 建议你啊，一定要提前去。不过呀，不管定没定都要早去，不然就是要等的，就要排队 了。非常火， 对， 对 特别火。说啊，这家店呢，一般都是点原贝粥底、海鲜拼盘、三种滑类、油条还有酱油。海鲜拼盘摆的还挺好看的，各种海鲜都有一些，感觉两三个人吃吧是比较合适的，而且说可以说它这个粥是比较大的一份的。 嗯， 说呀、人再多海鲜就不够吃了。三种滑类的拼盘呢也是很好吃，很实在，煮完的也非常的嫩。油炸鬼哦，这个什么鬼啊，这个强烈推进，干吃都能吃好几份，顺在粥里呢也不错，绝对是必点的。全程都有服务员帮你过来涮海鲜类，但是人多的时候呢感觉有一点忙不过来。不过整体来说呢还是特别的值得推荐，吃到了很多大鱼大肉啊，来喝顿粥也是特别舒服的。那么这家店也叫港式粥火锅，地址呢是在朝阳区工人体育馆东路 丙二号中国红街三号楼二层里，人均消费可真不便宜啊，得在150块钱左右。虽然说不便宜，但是值得推荐呀。 啊、 有海鲜粥可以喝的话，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本来海鲜就是挺贵的， 对啊，对啊，是的，海鲜本来就不便宜。 对， 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喜欢喝海鲜粥的话呢，一定要去这家店去尝一尝港式粥火锅。地址位于朝阳区工人体育馆东路丙二号中国红街三号楼二里层。 好，彤彤啊，那你知道吗？就有些人，有些人啊，他就是吃海鲜会过敏。 哦，对， 所以说可能像你这种海鲜粥啊，就不适合所有人。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种适合所有人的田园蔬菜粥。虽然说听着名字可能有点老土啊，但是它味道真的是不错。他们这家呢，就是各种粥啊，它都有，比如说什么荷叶粥啊、红豆粥，包括紫米粥，咱们平常老百姓啊家里有的这儿都有。就算你出门在外呢，也能感觉到家的温暖。夏天的时候啊，你来一碗荷叶粥，不仅能清热，而且还消暑，而且还可以排解油腻。还有桂花紫米粥，特别大的一碗，而且物美价廉呢。那个店里也有很多小吃，你可以给自己搭配一个肠啊，然后吃完之后回家舒舒服服的洗个澡。这个店的地址呢是在东城区东直门南小街甲41号，在东城区东直门南小街甲41号。人均消费啊也比你那个便宜多了，我这个才20多块钱一位，是吧？万一我要吃海鲜过敏的话，我就不如去这样的一家名叫十里方的粥铺，喝遍天下所有的粥。 好，那么这时间啊，如果你喜欢喝粥的话呢，不妨去貂蝉和四娘介绍这两家小店去尝一尝，到底好不好喝。刚才华哥给明天点了一首《爱拼才会赢》，把这首歌放给你听。那么这时间，如果说你也有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告诉貂蝉，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OK， 来听到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啊，爱拼才会赢。 只是时节不免怨叹，只是路别不免胆寒，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只是时节不免怨。

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我是貂蝉，我也是女生，我是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貂蝉。这里是仙偷客栈， 我是四娘，我是车见车爆胎的四娘。 有这么自黑的吗？来，我们继续回来，继续来聊好吃的啊。西塘的这一家店呢，说地方很好找啊，说坐公交车静安庄下车，天桥旁边的胡同里面。需要注意的是啊，在中午2点之后呢，就没有热菜了，只有粥和凉菜。哎，其实粥配凉菜也是真的是， 对呀， 对啊，从小不就喝粥吃咸菜长大的吗？就像这一家店叫火旗潮汕砂锅粥，哎呀，档次又高了吧？砂锅粥不是那个电饭煲做的粥。这样每份砂锅粥啊都是现熬的，滚烫的粥煮着新鲜的海鲜，简直啊一看就觉得大饱眼福哈、啊、 我一听就馋、 蟹肉很鲜，没有腥味儿，两人份的粥三个人吃也没有问题，分量很足。 店里独特的咸菜味道也很特别，微咸带甜，吃起来啊就像吃零食一样。说他们家这个面皮牛肉也很好吃，辣辣的也很香。说喝了两口粥，再吃到凉菜哈，感觉哎呦，不是一般的配呀。 这就不像副食了，感觉像一道主食了。 对，地址呢是位于朝阳区西贝河中街近木屋烧烤和俏八妹的旁边，叫火旗潮汕砂锅粥。坐公交呢在静安庄下车，天桥旁边的胡同里面，很好找，人均消费大概在70块钱左右，这也是不贵的哈。去吃一份好吃的砂锅粥的话，真的是不贵。 哎，潮汕是广东那边的， 对，啊， 对吧？所以说他们就爱吃砂锅，比较会养生，还南方人， 啊，而且哎，他们那边我之前听我的朋友去过广东和深圳那边，他们说那边人熬汤啊，一熬就是一下午，一熬就熬一晚上才喝，然后不吃粥里面的，比如说排骨冬瓜汤吧，他们是不吃排骨和冬瓜的，只喝汤，说因为营养都在汤里面。 那些食材怎么办呀？ 是，我也不知道啊，就扔掉呗。他们只喝汤，觉得汤是有营养的，因为肉啊和菜的这些营养都已经靠在汤里面了。所以说呢，他那边喝粥也是需要煮很长很长很长时间的，然后来喝粥也是非常的注重养生的， 生活品质比较高。那么我现在要推荐的一家店啊，它也算是一家类似南方菜，它的名字呢叫阿斯牛牛北京凉山菜。它呢是一家彝族菜系，有很多菜啊非常适合南方人吃，比如说它餐厅的一层啊是有各种银器的，而且还有凉山特产，二层的包间呢是根据当地彝族太阳历的10个月来命名的，三层啊有当地的服饰用品的展示。他们家有个特色叫粥涮鲈鱼，这道菜 鲈鱼， 对，这个菜非常有特色的，但是它在菜单的名字上不是这个写的，它写的是烩里船夫鱼片，我就没太懂什么叫烩里船夫鱼片。它呢是把这个鱼肉下到粥里烫3分钟就可以吃了，而且粥的味道啊并没有盖住这个鱼的鲜味，这个鱼肉吃起来还是非常鲜嫩的，粥里呢还有淡淡的甜味，不管是粥啊还是鲈鱼都非常好吃。而且他们家有个干煸红烧肉是桌桌的必点菜，如果你去的话一定要记得点上。这个地址呢是在朝阳区三里屯工体北路4号院66栋，朝阳区三里屯工体北路4号院66栋，人均呢大概是90元左右。如果说你想吃的话一定要去尝一尝，别忘了粥涮鲈鱼和干煸红烧肉。 好，这一首歌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演唱的《凉凉》，来自紫金鲤鱼的点歌啊。那么这首歌也是之前特别火的一部电视剧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那么这个时间呢，如果说你也想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千通客栈”来告诉貂蝉，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OK， 来听到这一首杨宗纬和张碧晨演唱的《凉凉》。 都是家乡。

这里是先头客栈，这首歌来自蔡依林，浪浪浪， 爱爱爱，对你爱、哎、爱爱不完， 爱不完。哎呀，说到爱呀，爱不完呀，我是对粥啊爱不完呀。我今天中午喝的粥，昨天中午喝的粥，就觉得这个粥啊怎么喝都觉得好 喝， 喝 不够。 对，而且呢，喝粥不会有那种感觉很撑 的 感 觉， 很油很油腻的感觉，那就喝粥，而且还能大补。 嗯，对， 听好了啊，听好了啊。若要皮肤好，粥里放红枣； 若要不失眠，粥里添白莲； 腰酸肾气虚，煮粥放板栗； 心虚气不足，粥加桂圆肉； 头晕多汗症，粥里加薏仁； 润肺又止咳，粥里加百合； 消暑解热毒，常饮绿豆粥； 乌发又补肾，粥加核桃仁儿； 若要降血压，煮粥加荷叶； 梦多又健忘，粥里加蛋黄； 健脾助消化，煮粥添山楂。 哎， 哎呦，说了这么多，就是喝粥能解决很多问题啊， 当然 是不是？对啊，你是喜欢喝什么粥呢？其实说白了呀，我很喜欢喝甜的粥。 嗯， 我要像我之前，再包括现在也是，一直都不喜欢喝这个皮蛋瘦肉粥，因为咸的不好喝。 可能女孩子多数都喜欢吃甜的东西，但是我对于粥啊，就是还真的不爱喝甜的。像有的时候外面卖的那种八宝粥啊，还是什么，就是他们有的人会往里加糖， 紫米粥啊， 我就是不是很爱喝。 哦， 情有独粥，皮蛋瘦肉粥。 咱俩这样可以，咱俩可以一起吃饭哎。 对啊，谁也不抢 谁的，对， 谁 也不抢谁的，各吃各的。说到夏天呀，很多人喜欢喝冰粥。 对， 哎，思娘你喜欢喝吗？ 嗯，我喜欢喝，但是我们那片没有太多，所以说这个夏天几乎没有喝过。 是的，对，很多地方青岛喝冰的会有这个银耳莲子汤有冰的， 嗯、 对，绿豆汤有冰的， 对对对， 很少去哪个店里有卖冰粥的， 粥 还是蛮少的。那么今天也给大家介绍几道冰粥，第一个芒果冰粥，这个呢其实很简单了，就需要两三个小芒果，然后呢糯米适量，然后大米适量，冰糖适量，放在一起小火煮个半个来小时吧，就可以喝了。这样子呢也会把粥和这个芒果都炖烂了，然后呢加上冰糖放在冰箱里，热的时候喝一点，好喝。 那我说一下这个南瓜冰粥吧，我们平时早餐爱喝南瓜粥。 对， 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喝不了的话，其实你都可以放在冰箱里，然后做成一个假冰粥。但是啊，真的不是这么做的啊，真的呢是大米啊、南瓜和糖，把南瓜切成这个小块，然后跟那个大米啊浸泡在一起，放到锅里，然后加上那个清水，一定要小火啊。煮40分钟左右，然后呢出锅前用勺子把它们搅烂融到一起，晾凉后呢放到冰箱里，然后呢你想吃的时候也可以盛一小碗就可以了。 这个 南瓜， 对，南瓜粥，大家一定要切记，一定要小火煮40分钟以上，这样才会把南瓜和粥就煮在一起了，煮烂了，这样才会好喝。最后一个呀，介绍一个健脾安神莲子百合红豆粥， 名字好长， 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喜欢喝的，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吃红豆。这个粥其实很简单了，需要莲子啊、百合、红豆，然后浸泡半个小时，然后呢取少量，取一些大米，然后一起煮，这一定要煮很长时间呀，要煮半个小时左右才会把这个红豆和莲子煮烂。然后再放一点冰糖，然后用勺子搅匀之后就可以了，然后等晾凉了放在冰箱里， 没事的时候挖一小碗， 对，既好喝，而且呢又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有很多人呢喜欢在夏天吃西瓜，但是其实建议啊，女性呢还是少吃西瓜，它属于凉性食品。你倒不如呢自己做一碗冰粥啊，没事的时候看个电视剧，喝点冰粥，那真好。 对，是的。好了，这一时间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该关门啦。对，如果这一时间你想听歌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告诉貂蝉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好了，听完这一首歌，来自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先偷客栈。先偷客栈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我情愿给你生